的初情话，被风弄转淡，变成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君子上奏彼此此刻一半，幽色绚烂是旅途，韵味被私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天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冰地书阁你房间照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天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应该了结局，不全是的情话，自此独自美丽你眼的笑意。送帖落款时啊，却惦记着你啊，你隐藏在药效里千年的秘密，细细你犹如绣花针落地，帘外芭蕉惹骤雨，门环惹铜绿，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，在泼墨山水画里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， 上班这些年努力于